想要跟你表白的是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声音，我是鲸鱼， 我是郭鹏， 又是一个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哎呀，本来我都打想好了打招呼的方式，结果呢，一上来被你这个惊喜意外三连暴击的感觉哈。 嗯，周末就是有周五的这种感觉，从现在开始蔓延开来啊。 嗯， 那一开始呢，我们的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在说，现在已经不再争这个前十了，前二十都变成了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Monica 说呢，我发现最近的前二十都好难入围啊，所以呢，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呢是签到困难户。 那来看看今天哪十位朋友依旧入围了？哎，今天好像目所能及的前三名当中有你们熟悉的名字哦。第一名 Walker， 第二名纪大人，第三名江中草珊瑚，第四名你与氧气共存亡，第五名是雪莲。 嗯，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的朋友啊，第六名的是点点的爸爸，第七名薰衣草香，第八名山顶洞人，第九名 Monica 陈星，以及第十名是木然。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 嗯，在手动点名一下小敏、Elva， 还有江对这个。这是 XSQXC 啊！ 哎呀，这个眼镜也应该配一下了啊！ 再去测一下视力哈。 是啊， 今天呢，我们见到前十名，还有各位都已经来到了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个非常适合周五的话题。 嗯， 到了周五了，应该不应该鼓吹大家心情去放假？因为毕竟还有一天的班需要上。但是我们可以先来畅想一下。哎，今天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世界上刚刚评选出来的二十大浪漫的地方。 嗯，如果说到最浪漫的地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想到是法国巴黎哈。 嗯， 法国的巴黎呢，是感觉确实非常浪漫。而英国呢，最近出版了一个爱情小说为主的《米尔瑟·布恩》，来评选出了世界的二十大浪漫之地，巴黎位列第一位。但是呢，希腊的桑托林岛以及呢这个意大利的威尼斯是分列榜单第二位和第三位。哎，我觉得这三个地方选的基本还是很公正的啊。 嗯，那大家会想说，浪漫每个人心中浪漫的标准应该不一样，评价体系也不同。那你到底是怎么选的呢？ 嗯， 这个上榜因素主要是包括五个方面。 嗯， 就比如说，首先你很浪漫，你得景色漂亮啊，就是美丽的景观。再一个呢，有豪华的设施，去了之后让我有一种想要享受的感觉， 现代化一点的地方。 对，还有就是温暖的气候，哎，很宜人，很舒服，不至于被暴晒或者说很冷啊。 最近北京怎么样？ 嗯，应该会被排除出，这应该也签到不到前二十名吧？这个世界十大、二十大浪漫之地签到不到前二十名的这个位置，比我们的签到系统还难进啊。 然后呢，就是好吃的餐厅以及令人着迷的步行道。你看，好吃的餐厅都要上榜，所以我们吃货现在也基本是攻占天下了哈。 哎，你浪漫的地方当然离不开浪漫的美食啊。 嗯， 对，还有令人着迷的步行道，就两个人并肩走在步行道上，感受一下夕阳的余晖啊。 嗯， 哎呦，或者一起来看看日出。哇，太浪漫了，班都不，我还是很喜欢想上我的这些。 不是，你别老把自己现在的心里话来带入到大家的情境当中，对别人来说还有一天班要上呢，对不对哈？ 我也有一天班要上，我正在上班当中，大家是在上班路上啊。那刚刚有提到说前三名的是巴黎、希腊和意大利的地方。 嗯， 那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排名第四位到第十位的啊，依次是意大利的阿马尔菲海岸、美国夏威夷的毛伊岛， 嗯，以及比利时的布鲁日、法国的波利尼西亚以及呢这个伯拉伯群岛，啊，另外呢有冰岛的基尔丘山以及塞舌尔的塞尔夫岛和印尼的吉利群岛。这么看来的话，好像印尼的这个群岛离得是最近的哈。 嗯，我们可以自己数一下哈，自己去过几个，哎，去过哪几个，其实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然而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我去过的最浪漫的地方，在我心里，嗯，什么地方是最浪漫的呢？ 嗯，别跟我说是这个跟男朋友 家里 跟男朋友一起徜徉在王府井的步行道上。 想想我们刚刚的五个地方啊， 王府井很符合啊，对啊， 豪华的设施， 豪华吧， 温暖的气候。 这两天已经三十多度了，温暖。 好吃的餐厅， 好吃 令人着迷的步行道，哎妈，还真有， 都有了。今天少年特别着迷，我说奔一遍，出门前换上新的心情，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像结实短的荆棘，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我特别喜欢迈阿密，更有黑人的洛杉矶。 的心情和我的泪意，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荆棘，表情都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尝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尔密，能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4日，相约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有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听到这首歌的小心思了吗？ 对，我听到了。然后听到了以后，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 嗯，王府井步行街。我想要带你去王府井步行街。 王府井步行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土耳其刚才没有上到前10的榜单， 前二十 的榜单哈。所以我觉得他下次要不要在早安音乐秀的这个平台上来 PK 一下，看看哪个更难上榜。 哎，我们来征集一下哈，大家的答案也都已经发过来了。 是， 大熊猫就提到了，歌词当中提到了，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再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拜托，巴黎是第一位，好吧？ 嗯，第一名。哎，没关系啊，我们先前20名的都可以讲，就只要讲你去过的浪漫的地方， 是、啊， 或者说你心目当中的最浪漫的地方，就都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不一定上不上榜啊。 嗯， 还有毛毛毛跟我们说，西班牙的隆达，这是海明威笔下最适合私奔的地方。 哇，看来你有一个非常不安和躁动的小心思哦。 那不私奔能不能去呢？请问 是冰说最喜欢的或者最浪漫的城市就是北京呀，这里有我的青春、爱情和家庭。 王府井步行街了解一下， 对，非常符合刚才说到以上的5个条件哈。 是，今天来问问大家啊，我去过的最浪漫的地方，小五跟我们说，我去过最浪漫的地方是一个机场的远距离导航台。这个导航台呢是夫妻台，一对夫妻在这里24小时驻守，为战鹰保驾护航。他们把这儿弄得很美，也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浪漫。 就是自己心目当中的有浪漫的地方，就是最浪漫的地方哈。 嗯， 这个熊哥说呢，我要给北海道打 call 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和媳妇儿子冬天去的时候，正好下着大雪啊，然后呢，在札幌的白色恋人巧克力公园呢，吃着白色巧克力的冰激凌，看着外面鹅毛一般的大雪，还有浪漫的音乐在大雪当中飘散开来。以后决定带娃再去一次。我下次去的时候呢，可以打开早安音乐秀啊，再看看白色的飘雪，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芳香怡人跟我们说，度蜜月的时候去了巴厘岛，个人觉得是最浪漫的，因为是跟爱人一起去的。碧蓝色透明的私人海滩，还有无边泳池，躺在岸边什么都不做，就觉得非常的惬意浪漫。现在想起来也是回忆满满。 你看，一定要跟爱人去巴厘岛呢。原来我有个朋友去了一次呢，他是一个人去的。 是我吗？请问你这个朋友？ 你是一个人去的巴厘岛吗？ 就没有， 好悲惨的故事感觉。 是景色是很美，可是就自己逛 不了， 就不是逛不出浪漫的味道。 关键他说你，他跟我说呢，他说你知道我也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内心还挺平静的人，但到后半程就只想着赶快回来，你知道吗？ 太难过了，你知道，放眼望去都觉得每天都吃很饱这种感觉， 吃很饱。所以你回来要给我们推荐的音乐早餐，下次来一段巴厘岛的早餐好不好哈？ 不是真的吃很饱，是被狗粮喂饱。哎呀，你这种搭档不能要了，破梗王。 以后啊。好吧，这个搭档这个梗我觉得接的还是挺好的，要不然你怎么能够把狗粮抛出来哈。一勺定乾坤的说，谁说北京没有浪漫地方，北京郊区就还清凉谷就还挺不错的哈。我和我的他就是在那儿认识的。 我没有说北京没有浪漫的地方啊，只不过这次没有上榜到这个世界20大浪漫之地当中啊。那我们也刚刚隆重给大家推荐了一下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 对，王府井的步行街， 你看这美丽的景观，豪华的设施，温暖的气候，好吃的餐厅，令人着迷的步行道，都满足他们的上榜因素啊。 是， 当然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就是你去过的浪漫的地方，还有你心目当中觉得最浪漫的地方，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赶快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 再来看一下啊， 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啊，飙车喜剧的士速递五今天开始在全国上映了。目前的片方呢是发布了一款马赛传说的片段，回顾了那辆传奇的出租车在系列前传当中的神勇表现啊。 那这部影片呢上周末在北京举办了超前场的专场放映，有几百名听众是硬要去现场哈，抢先体验到了第五部马上要带来的快感。的士速递啊，又让我想到了这个玩具车当中很可爱的这个飞车，这叫什么来着？汽车总动员，赛车总动员，对，赛车总动员第三部的主题曲来自 James Bay Kings Highway。 住把油门的速度都提起来啊，虽然你正行驶在的是 King's Highway 当中。 嗯， 这首歌曲呢也是，完了我又忘了 赛车总动员三的主题音乐。 我现在这个脑子，我心疼自己三秒钟。 哎呀，嗨，真会给自己说啊。我跟你说这个King's Highway 这首歌曲呢算是 James Bay 最近呢出的比较好的一首歌曲，但是呢对我来说，尤其对我们这种赛车总动员迷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第一部当中的那个主题音乐才是永远的最激荡的一种感觉。因为那个音乐当时是伴着 Lightning McQueen 从那个大巴车当中不是那个大巴车，就他自己专属那个大卡车当中一跃而出的那样的一段音乐哈，我觉得会更加有点激情的感觉。这个感觉呢就跟今天我们的主题比较符合，有点浪漫的感觉哈。 哎，问问你去过的最浪漫的地方，这个感觉飙车的时候旁边又有一个人在陪着你啊。 对， 我刚刚呢在众多的世界美景当中哈，独独的看到了一个答案非常的吸引我的眼球，我来点点名哈。Rio 跟我们说最浪漫的地方啊就是公司，当然是公司了、嗯、每天特别早的起来去公司，每天为了梦想奔波，是最幸福浪漫的事情。这位朋友，请问你今天是顺路拉了领导吗？ 领导一定在听，跟领导说 领导在副驾上是吗？ 不一定跟领导说这个明天一定要锁定 FM974 来听一下早安音乐秀、啊、 他怎么知道我今天互动什么？ 有 不管互动什么答案都要说公司， 都是有公司的。最浪漫的地方是公司对吧，最想去的地方也是公司。 石小波跟我们说，我觉得最浪漫的地方就是我跟我媳妇求婚的地方，在后海突然之间跟他求婚，好多人都围着祝福喊着嫁给他嫁给他， 嗯， 好浪漫呐、啊！ 然后就变成了媳妇儿嘛对吧，这个把这个结果都讲出来了 啊。对 Ronda 说这个圣托里尼看最美日落，哎，这个好像刚才上榜了哦，对不对？ 是给我们发过来了很多的照片啊，自己应该是在度蜜月的时候拍的，真的特别的美， 超级好看啊。 是，而且你有一个非常会拍照的老公，对、嗯、能从照片当中看得出来 他把你拍的跟圣托里尼一样美啊。 哈尼跟我们说还有爱琴海太浪漫了，这也是上榜到世界20大浪漫之地当中的。 嗯， 笑看风云和哈尼都跟我们提到了说，只要相爱的恋人哪里都是浪漫的地方、 嗯、 和他一起去过的任何地方都是最浪漫的。看来这个浪不浪漫好像跟地方没什么关系，重点还是人咯， 人比较关键啊。又是被撒了一波狗粮。哎，但我发现今天希腊出现的频率异常的高哈。 嗯， 跟我想象当中有点不一样，我以为会比如说巴黎啊或者是威尼斯这样的一些地方，或者罗马 啊。巴黎有丹妞提到了说巴黎还有布拉格广场都太赞了。 布拉格广场、感觉从这个歌曲当中学到 布拉格，每到一个地方去跳一段哈。 是， 还有王景炎也严重给大家推荐一下意大利南部的索伦托和维罗纳。 嗯， 这是亚平宁半岛的一个意外的发现。 怎么说， 索伦诺是在悬崖海岸，大家去可以去看落日余晖，真的是美得让人流连忘返。 嗯， 那么有一首唯美的名曲叫做《重回苏联托》，啊、听着听着就好想再回去。 这首歌曲我也会唱，我记得好像 来两句。忘了、 哎、一会儿吧啊， 破梗、 这个、没办法。 是，那今天希望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去过的非常浪漫的地方，或者说你觉得心目当中最浪漫的地方在哪里呢？当然了，很多朋友也提到了带上心爱的人去到哪里都是浪漫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浪漫爱。对于江雨晨来说，两位帅哥对他的加持应该就是最浪漫的吧。 太粉红了，没有办法选择哪一个，所以就只能感受浪漫咯。 词来自潘玮柏，曲来自周杰伦。 为我颠簸，任性的要求你从没犯过，谢谢你我一直说不出口，请海洋就停在这片草地，让我的幸福发芽到云里，要长久就不能腻在一起，只是谁说的这样的你不用太多道理，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过小交停桥。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前两天我们走过了北京和天津，今天我们来到广东。到广东吃早餐，哦不，早茶。哎，早茶呢就是广东的一个特色了。在广东还有港澳地区，大致大闽南地区的人们对于饮食最深切的情怀就是吃早茶了。在繁忙的生活节奏当中，偶尔也会偷闲去和三五好友包括家人一起喝个早茶。一笼笼一叠叠的点心摆满一桌子，再配上普洱和铁观音或者菊花茶，一聊就是一个上午，这就是早茶的魅力所在了。今天早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是来自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在这首歌曲当中，你能不能发现有早茶的踪影呢？ 刚下的地铁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东京下雨，临时放映收音机，你听几点几？大半个地球 是一南北巧合。 满分，音乐早餐。 所以你有听出来早茶在哪里出现了吗？ 当然了。 哪里啊？ 广东啊。 哎呀，在歌曲啊。你今天真的是破梗王啊。 滴答滴答滴滴答，到底在哪里出现？ 今天也有朋友过来问说早茶到底在哪里。我早茶月光洒在你头发， 我早茶月光， 我早茶月光洒在你头发，因为这讲的是一个异对异地的恋人。 哦， 对， 是这个意思是吧？ 我在吃早茶的时候月光已经洒在了你头发。 我还在想你， 就是，我是白天你是晚上， 我感觉是你把早茶洒在了他的头上，太可怕了。 早茶是早餐，刚刚给你介绍了半天早餐。 我当然知道早茶是早餐，我是说你把这一大堆什么比如说虾饺啊之类扣在对方头上，这好像一点也不浪漫。 一点也不浪漫。今天要跟大家聊聊浪漫的事情。我这么一首浪漫的歌曲出来之后，你要把虾饺和烧麦扣到人家头上。 最关键是你今天还专门赶了个大早，起了个晚集。昨天呢刚刚在我们大北京晃悠，然后今天就跑到广东去了哈。 今天就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看北上广我们现在也算跑齐了嘛，接下来也会介绍更多地方的早餐给大家哈。吃的健康还要吃的浪漫一些，千万不要想着把虾饺和烧麦扣到对方头上去。 所以呢这个一览众山小的说，其实人们只要人对了到哪儿都浪漫。你看是啊，人对了扣个虾条也没什么关系哈。 人家没有这么说， 你看他说了大排档，我在撸串，然后啤酒小龙虾一个这个一种感觉呢。我跟老公就这么认识了，所以而且呢老公还总在说吃烧烤赠媳妇儿啊。 对，自己吃烧烤大排档的时候认识了现在的媳妇儿啊。 对，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我去过的最浪漫的地方，或者说我心目当中觉得什么地方是最浪漫的呢？很多朋友也发来了自己的答案。来，这位朋友的名字我每次都读错，换你来。 Charnet。 Charnet 说， 你来讲讲到底郭鹏读对了吗？因为这个名字我实在查不出来。 Charnet 呢说，这个日本红前，尤其呢是红前公园，全部都是樱花古树，然后樱花落到河上以后呢，把河道都铺满了。所以呢希望以后能够带他一起去那里漫步，是一种非常快意的感觉啊。 是，还有帅子跟我们提到说，最浪漫的地方难道不是每天欢乐的上班路吗？有身材高高相貌堂堂，这说的是 活泼可爱善良大方的静宇。 是我 相貌堂堂来形容静宇。 身材高高啊，当然接下来了还有月月鸟熟梨的炸裂 熟梨，他写的熟梨吗？ 熟梨，对。月月，我都给你放大了120倍了，你还是看不清。 你下次换个150，谢谢啊。 月月鸟熟梨的炸裂呆憨，哎呦，你把这四个字刻你们家墙上吗？ 炸裂呆憨，感觉是变身之后的二师兄啊。 帅子说，有你们的陪伴，浪漫无处不在。嗯，觉得你明天能上榜哈，希望你可以挤进前十。 希望你加个油，明天没有早安音乐秀啊。 周六，下周一，下周一啊，帅子。 是啊，再来看一下 Chloe 说，这个香港中环的摩天轮超级浪漫啊！前段时间呢，去到那边，在最高点的时候看整个的进港，真的超级 美。维港 啊！ 你这个眼神真的，来，我来。 150，谢谢。 小陈曾真令呢，跟我们说，塞班岛的海滩夕阳发过来了自己跟老公的合照啊，也是美的不可方物。还有行走的猫也提到说，大溪地啊，一直想去的地方，这应该是他自己心目当中最浪漫的地方了。 接下来这个朋友的名字应该怎么读？ 感叹号啊，不， 三个点， 省略号 啊，省略号说呢，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过西藏，一个神秘而又神圣的地方。我呀，你得问我呀，我是自驾游去的，好吗？全程4000多公里，我 浪漫对吧？ 超级浪漫，但是就是看景那一下挺浪漫的，然后呢，自驾的时候一点都不浪漫哈。 很多朋友都 想吐。 提到了拉萨哈，明天会更好，也提到拉萨这个地方了。 是。 那剃头也跟我们说，08年的黄岛金沙滩，还有14年的三亚，哦，这都是国内的地方，他也觉得特别的浪漫。 哎， 还有拿了橘子就跑，跟我们说冰岛啊，一起去看极光，是不是很棒啊？ 要拿了橘子就跑，然后跑到冰岛去看极光，这个感觉确实挺浪漫的。这个极光游最近好像也是还挺火热的一个现象哈。 但是提到浪漫的这个场景啊，让我想到的就是最近在电影《西红柿首富》当中看到了，给你放了整城的烟花，然后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你唱了一个生日快乐歌。我算是剧透了一小段的情节哈，没有看过的朋友呢就装什么都没有听见吧。 某人不说不让剧透，那天还言之做作的跟我说， 但我觉得大家现在应该都看过了吧，因为 就是看没看过是你说了算是吧。 因为这个《西红柿首富》这个影片上映，今年7月份整个的国产电影票房已经逼近了70亿元大关了，打破了历史记录的同时，比去年同期大涨了20亿，一部影片功不可没啊。 所以呢，就静瑜觉得这部影片 片大家应该绝大部分人都看过了哈。相对来说呢，我觉得你看西红柿首富这部影片呢，很多人都去看，但同期上映的像这个一步之遥啊，包括徐克导演的这个四大天王，对不对哈？等等，这个票房呢感觉这次都不是很如人意，所以就感觉到他们俩呢貌似离殿堂很近，但是却离市场和主流的观众渐行渐远了。 但是这个耀眼成绩呢也让文牧野、闫飞和彭大魔这些年轻的导演风头正劲哈。那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影片当中看出，多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从本土文化当中去寻找灵感的创作主张，在今年的暑期档终于有了回响，也由此成为了中国电影市场的一个新的格局。 新的格局反正正在形成了，反正然后呢，这个《西红柿首富》这部影片估计很多人也都看了。这部影片当中最浪漫的场景，我觉得倒不是那个礼花，我觉得是他们看到成堆的钱以后，一下跌在椅子上爬不起来的感觉。 郭鹏，你膨胀了，你怎么能这样呢？虽然钱多可以制造出很多浪漫的场景啊，但是没有心爱的人在你身边，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 如果我有钱的话，我也敢这么膨胀。 对自己失望，就算有时候也有些悲伤，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 我就是膨胀了，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刚刚在朋友上平台上有朋友问哈，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歌哈？这首歌是《西红柿首富》当中的一个插曲，就叫做《膨胀》哈。你听听这个歌词：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能倔强，就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对，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我就膨胀了，怎么样哈？ 但最后看到这个电影的结果哈，不剧透，大家去看，还是一部三观很正的影片。 那你干嘛说结果？我以为你要说结果或者是怎么样。 及时收住，哎， 是啊。 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哈，浪漫的地方，包括这部电影当中，因为是要宣扬一些过度有钱的场景，其实也造出了一些浪漫的景致出来啊。当然了，看到大家更多的答案都发过来了，关于自己心目当中浪漫的地方，或者说自己去过的浪漫的地方，我们都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着你的答案。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石儿，我觉得你最近是不是又…… 打住打住，不许说我胖啊。 你是不是又肿了？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4日，相约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听着就感觉特别浪漫哈。这个宫野英敏呢说，心中浪漫的地方是爱琴海，刚才好像很多朋友也说上榜过。太子说呢，要说去过最浪漫的地方就是昆明的石林，算是一个了，虽然都是石头吧，但是里面有一个夫妻石，很多情侣夫妻都在那边来拍照啊。 嗯，还有青烟暖跟我们说，学校里春天的紫藤架，夏天的荷花塘，两个人都毕业很久了，还会偶尔一起过去散散步啊，就很浪漫很浪漫了。 这个确实很浪漫，而且被你描述的感觉已经不是一般的场景了，感觉好像符合那个所谓的五大元素啊。 刚刚我们有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西红柿首富啊，放了一首插曲， 嗯， 我们说的这么好玩啊，然后就有听众说，哎呀，我就要带我老婆今天这个周末去看一下，就是缅甸凡盼盼说没看过，这周末打算带老婆去看一下哈。那要给你们推荐一下呢，除了刚刚所说到的这些影片是七月份已经拿到非常好的票房成绩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个新上映的影片，那就是来自日本著名导演矢之裕和的小偷家族。 对，这个故事呢是围绕着一个拼凑的家庭展开的，六个毫无血脉关系的社会边缘人呢是组成了一个家庭，但是为了活下去，他们是用偷窃的方式去补贴家用，长期的共同生活当中呢，他们还偷来了彼此最珍贵的亲情和爱情啊。 血脉关系还是有的，血缘关系是真没有啊。 嗯， 所以呢矢之裕和这一次小偷家族的上映也罕见的成为了一年当中有两部影片都在中国公映的一个外国导演了， 厉害了。 因为今年三月份他的第三度嫌疑人也在中国公映了。小偷家族之前在国外电影节上映的时候就取得了不错的这个评价啊。 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阿牛，名字就叫做小偷，这个小偷偷走了你的心， 还真是什么歌都有。 一开始在你面前我特别小心，不能让你发现我在靠近你，世上好女孩这样多，寻寻觅觅，为什么就你占了心。有个漂亮的谎话要说给你听，你的爸爸妈妈一定很疼很疼你，把夜空里最美丽的那颗星星偷下来藏进你眼里。你那双明亮的眼睛美过天上的星星，让我醉倒在你的酒窝里，我情不自禁早已爱上了你。那双微笑的眼睛偷偷偷走我的心，幸福一睁开了眼就看到你，多少满脸皱纹还能够陪你数星星。有个漂亮的谎话要说给你听，你的爸爸妈妈一定很疼很疼很疼你，把夜空里最美丽的那颗星星偷下来藏进你眼里。你那双明亮的眼睛美过天上的星星，让我醉我情不自禁早已爱上了你。那双微笑的眼睛偷偷偷走我的心，幸福一睁开了眼就看到你，多少满脸皱纹还能够陪你数星星。你那双明亮的眼睛美过天上的星星，让我醉倒在你的酒窝里，我情不自禁早已爱上了你。那双微笑的眼睛偷偷偷走我的心，幸福一睁开了眼就看到多少满脸皱纹还能够陪你数星星，我每天陪你数 信息。 我觉得郭峰，你今天上了节目就会接到阿牛打来的电话，他决定要偷走你的心。 他要偷走我的心吗？ 因为你说还真的什么歌都有，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听到这样的话应该会气炸吧。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早安音乐秀什么歌都有了哈。怎么听的，这是这搭档真不能要了啊。 小偷，这刚刚又给大家推荐了一下小偷家族，这是今天开始上映的一个新片啊。 对， 还要推荐给大家一个科技挑战节目，叫做机智过人，8月11号将会登陆央视一套了。 对，这趟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这个嘉宾啊，韩雪、撒贝宁、鲁白以及吴秀波、赵立新、胡彦斌以及王硕新等等， 王月新 等等，都将共同见证人机比拼的盛况哈。 人家虽然是出道很久的快男了，但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哈。 对， 这也是央视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出品的一个科技挑战节目，所以说科技含量是非常有保证的，大家要去见证一下人机比拼。同时呢，这一季节目还带着比第一季多出2倍的顶尖人工智能技术，再次向大家抛出一个问题，到底是机智过人还是机不如人呢？ 那也有可能是人不如机。 机智过人啊，就机不如机不如机智过人。 好了，来听歌吧，来听听看，来自于罗志祥的《机器娃娃》。 600快呀，我又回到未来，开始人把未完，管你我到500岁一定要拜拜，要不然不能是小孩，不能想办法玩，超过500岁也不该现在真的要干，要把抓去关，要把这事情可以办，一直为人为结果还有没想清白，我将回到未来，是不是都无奈，地球变成一个超级垃圾袋， 怎么游 览 怎么游玩， 我们还想扮演上帝怎么办呢， 怎么游览怎么游玩， 我们继续这样演化怎么办呢， 我爱上机器娃娃， 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沿着时光的脚步感受音乐的变迁。 古典也流行主持人古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将广播中的音乐节目搬上舞台。 巴赫、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立体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1场，8月3日晚，国图音乐厅，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北京国美邀您一起庆生了，即日起到8月8号，北京国美32周年庆典盛大开幕，生活家电以旧换新，空调买柜机送挂机，大牌云集5折开抢。32载聚会京城，尽在北京国美。 蓝精灵来乐多港了，乐多港奥特莱斯7月28日携手蓝精灵60周年全球巡展引爆京城，去蓝精灵村迎欢乐勋章。乐多港万豪酒店开业奉献，咨询电话8191-8888，8191-8888。 旅游怎样更划算？提前半年订票，上网找遍攻略，不如赶紧去雪佛兰 4S 店把新车轻松开回家。8月31日前，雪佛兰全系夏日特惠，超低首付带走十足好车，省下一次旅游开销，给家人 N 次自驾游。屏幕上找不到的旅游攻略，雪佛兰带你一起去搜索，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4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视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买完房要装修，钱不够怎么办？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帮您忙，装修家具装饰品想花哪里花哪里，最高额度100万，最长期限67，零利息低费率，详询北京建行各营业网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运，

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oh, oh, 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是注定我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上天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 北京时间的8:09，这里仍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我是证明郭鹏今天绝对没有动一步的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我是证明我，反正我今天就要让你别来找我麻烦就 OK 了，我也确实不想动一步的郭鹏啊。 对，今天提醒了大家在游泳池当中要注意夏季游泳的时候的一些卫生的状况，还有个人自身的一些状况。 哎， 今天不用跑，特别是今儿这种天热哈，基本上挪两步就属于一身汗的一个状况。 对，所以呢，去游泳池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你既可以在水中来稍微流流汗，也可以泡泡澡嘛。 那泡澡，你又到游泳池当中去泡澡堂子的这个梗啊。 所以你看刚才说到那个浮潜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对我来说其实去游泳 去大海里泡澡是吗？ 就是浮潜，就是漂浮在那里， 只要有水的地方，对我郭鹏来讲都是泡澡。 马尔代夫。 对，都是马尔代夫。 只有心里有水，哪里都是马尔代夫哈。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个综艺节目，那是期待已久的这个《幻乐之城》，虽然只播了两期，但现在网络上的热度哈，真的是一波高过一波。那第三期节目呢，今天晚上就会在湖南卫视播出了。这期节目请来了一些嘉宾，很好玩哈。比如说这个尹正，提到尹正，你会想到什么？ 尹正，我会想到，想不到什么。 一剪寒梅。哦，你应该对不上号吧？ 对不上号。 尹正是《夏洛特烦恼》里面的那一位。哦，对上号了吗？还是对不上号？ 但是我觉得，他会这次呢，会用梦的形式带大家回到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那如果大家看了这个《夏洛特烦恼》的话，我觉得会有点出戏吧。 对，就只要他出现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大家会不自觉的就飘雪花，感觉就要回到一剪梅的时刻啊。 是， 哎，这两天我代班娱乐最王牌，然后下午的时候白洁就放了一下这个黄渤和左小诅咒版的，就是一剪梅，然后大家就误以为左小诅咒的那一段是白洁唱的， 是白洁唱，老白唱的吗？ 是，所以就有听众提出了一些貌似很非分，但是我觉得还挺合理的要求。 怎么说？ 想听郭鹏唱一剪梅？ 一剪梅吗？ 嗯， 在下午那档节目当中说一剪梅吗？ 没有，就是现在唱一剪梅 啊。好，一剪寒梅是这么唱的吗？ 你真的唱出来了那个年代流行歌的感觉。哎呀， 起头的时候一样，那个音乐要从嗓子眼里 要转，就是 一剪寒梅。 我天哪！你下午要去跟郭鹏唱，你下午要去跟白洁唱一下，你一定要去跟他唱一下这首歌。 今天下午偷偷跟大家说啊，今天下午是我跟老白一起上班了哈。 哎，就是郭鹏就体谅一下静瑜，连着上了两天了，今天去代班一下娱乐最王牌。 哎， 那么除了这个尹正将以梦的形式带大家回到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呢，还有周笔畅要大胆挑战幻乐舞台上首个意识流的作品了， 并且自称 不喜欢打安全牌。 对，希望大家看到不一样的表现方式啊。 这是周杰伦，这不是周笔畅啊。 姓周的一般说话都是这样啊。 谁这样啊？李黎这一次要带来一个意识流的作品，在今天晚上湖南卫视的《幻乐之城》当中就可以看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最美的期待》。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紧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4日，相约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哪里有避暑妙招？空调房内乘凉，去山间庄园度假， 不如赶紧去雪佛兰 4S 店，把新车轻松开回家。8月31日前，雪佛兰全系夏日特惠，首付一台空调钱，带走一部移动的凉爽空间，开启你的清凉一下。屏幕上找不到的避暑妙招，雪佛兰带你一起去搜索。详情请下当地经销商。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80鲜奶中， 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我去过的最浪漫的地方，或者我心目当中觉得最浪漫的地方，这是今天早上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的话题。 对， 我们又收获了新一波的答案。随风的雨跟我们说，最浪漫的地方啊，小西天的一个路口，好多次从那儿经过的时候，都看到有一个老头牵着一个老太太过马路，两个人加起来应该有180岁了。 哇，这么精准的岁数啊！但是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适合你一起慢慢变老， 慢半拍扣钱。 扣钱，这都扣钱吗？小范小潘说，浪漫的地方感觉是英国看航展呢、 啊、就是两个人一起去英国看航展哈、啊，应该都很喜欢航展这种方式啊。还有果果2007说，当然是坐在自家的楼顶和爱人一起看夜空最浪漫了。 你家绝对是开矿的，自家还有楼顶， 或者就是自家楼顶自己还上得去哈，小区都锁起来。 是， 安妮尤塔元气少女跟我们说，最浪漫的地方，哎，不是现实世界当中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哎， 比如说《哈利波特》城堡晚上的星星， 嗯， 或者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当中那片海，夜空下的海，好漂亮啊！ 最浪漫的地方就是看场电影呗， 啊，对， 专门找有浪漫情节的电影看一看哈。 是浪漫情节的电影提到，那就不得不提到浪漫电影的鼻祖。这一部 海滩那个， 但我觉得真的就是起码对于我来讲、这部电影是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浪漫的感受的、就是两个人站在船头，然后 Jack 抱着 Rose， 两个人伸开双臂的那一刻， You jump I jump My heart will go on。 Spaces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经典当中的经典，每次听到这样的旋律，感觉它就是浪漫的代名词。来自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我的搭档，醒！现在不是走心六点半的时间。 醒啊！北京时间的8:21，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刚才这首歌曲，你知道Celine Dion自己怎么评价吗？他说：“你们每个人听的都超陶醉，但我现在唱都快吐了。我一年，因为他当时有个巡回演唱会嘛，一年大概要唱300多次这首歌曲。 但这首歌确实给大家带来了浪漫的感觉，这也是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的。我去过的最浪漫的地方，或者我心目当中最浪漫的一个地方，各位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 那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位偶像厉害了，这简直就是00后的心目当中的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了。 是，我们来看一下蔡徐坤。哇，这个坤坤的首张原创个人 EP 一是昨天推出了，这也是他自出道之后的首张个人 EP 啊。这一张迷你专辑当中呢，包含了3首单曲和1支 MV， 他本人呢参与到了这个3首歌曲的歌词的词曲创作当中，每一首歌曲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风格哈。 比如说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首 Pull Up 就是非常的柔软和温暖，还有另外一首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是 R&B 的节奏感。 对，另外呢还有一首 It's You 是呈现出了来自于电子音乐的梦幻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就是来自蔡徐坤新专辑的主打歌 Pull Up。 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吊住我自己的陷阱。在人海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你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一个人在夜里想得太多。 在抖音上很火的一个歌手叫做王北车带来的这一首《陷阱》，开始8:39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约。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哎，有没有想起来我那两天发的那个视频？一个人其实就是他所现场演唱的一个版本啊。 嗯，大家现在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发送一个人，还是可以收到一段没什么诚意的小视频的。 并没有，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看过我那段小视频之后呢，最近开启了一个人这段路，超级火哈。 但是你知道拍小视频的这种方式火起来了之后啊，有人比你有诚意多了，而且人家比你大牌的多 啊， 这就是我偶像周杰伦啊。 那你把他扔出来的话，我还能有什么意义吗？我能说他不如我大牌吗？开玩笑嘛哈。 就主要是人家诚不仅比你大牌，诚意也比你满满满满满。 他是上传了一段小视频吗？最近 对，因为之前的时候杰伦有导演过一个电影，就自导自演的叫《不能说的秘密》嘛。 嗯， 就中间有这个四手联弹啊，还有斗琴大赛啊，都是大家争相模仿的对象。 对， 那最近他也是在时隔11年之后重现了单手弹琴的片段。 嗯， 就是8月1号上传了一段弹琴的视频，就弹的时候琴键的位置看都不用看， 嗯， 转换着音阶的时候就瞄一眼就轻松都连起来了。所以视频发上来之后瞬间就破了45万次的观看人数。 这个视频我一定要看一下，因为仅从描述上来看，感觉是任何一个钢琴专业的学生都可以做得到啊。 但是 单手连接一下一个音阶有什么难的呀？ 不是单手连接音阶，就是说单手弹琴，然后也不怎么，也不看琴键。 不看琴键完全没有问题。我跟你说啊，当年我曾经看过一个人，他因为下大雨嘛，所以 好了， 他回家一块布， 我不管， 把整个的琴键都蒙起来，他根本都不用看琴键在哪里，因为他天天都在弹琴嘛。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有难度了，所以周杰伦这段视频还是棒棒。 棒的，哎呦， 就是诚意满满。 爆棚了我。 但事实上啊，不能说的秘密这一段四手联弹的片段经典的呢，不仅仅是杰伦当时的情谊， 嗯， 还有非常甜蜜的情话台词。 对， 我们11年前听起来觉得哇，好浪漫啊，现在觉得土味情话的鼻祖怕就是你吧。 当时呢，桂纶镁所饰演的陆小雨说：“ 你好像很喜欢一只手弹琴哦。” 对。 那么叶湘伦就周杰伦饰演的这个男生呢，就露出坏坏的笑容回答说：“ 因为这样，另外一只手还可以牵你啊。” 这样想到了就，因为什么？你才是我的奶茶呀？ 对，不有了没有不？你才是我的奶茶 啊！对，还有另外这样，我要一只手弹琴，另外一只手才可以牵你啊。 用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午后夜。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在荡着秋千，梦开始不甜。你说吧，爱渐渐放下，回在乎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你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大家回一首老歌还记得吗？Lady Gaga， 当然记得， 当年火得一塌糊涂，现在已经要被老歌来撑起。 关键是这个静瑜今天这个选择标准很有意思啊，我刚才问他，哎，你为什么要放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当中有 romance 啊， 对啊， 但我说他的名字叫做 bad romance， 但是他跟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这件事情有一点关系啊， 是吧？ 因为刚刚提到了这个世界二十大浪漫圣地当中，大家首先会想到法国巴黎， 法国巴黎 排名第一位啊，但是最近呢，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的员工计划本周开始罢工，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抱着想要体验浪漫的状态去到埃菲尔铁塔的话，可能你感受到的就是一个 bad romance。 是，而且呢，这个你要知道，他们去抗议一下铁塔的管理方管理低效嘛，但是导致的最后的结果呢，是游人动辄排队数小时的长队，工作人员呢是应接不暇的这样一种道理哈。 因为巴黎埃菲尔铁塔七月份开始把预售票在门票当中所占的比例提高到了50%，那么供游客提前经由互联网来参观预约的时间，那铁塔方呢，同时就决定说，每种门票要对用专用的电梯。 是，所以呢，法国总工会呢在30号的声明当中表示，专票电梯的做法呢是导致了游客时不时就会排起恐怖的长队，而且呢常常一边入口长队特别的惊人，而另外一边入口呢却门可罗雀，所以呢觉得这个确实不太合理哈。 对，就是游客也觉得浪费时间，怨声载道，工作方也失去了耐心了。那现在埃菲尔铁塔的工作人员差不多有300人，但300人去年一年接待的游客就超过了600万人次啊！看看这个地方有多么受欢迎，一起去巴黎，千万避开本周。 那些一提不起，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练习，要去巴黎。 想要和你一起去巴黎。这首歌曲的原唱来自侯湘婷啊，但是陈绮贞的这个版本多了一点 Bossa Nova 的风格，也更加的浪漫了一些。今天呢，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我去过的最浪漫的地方， 有点相送的感觉了啊！其中呢，这种法国人那种独特的浪漫的相送的味道，被陈绮贞演绎的也是很浪漫。 今天有提到问大家说，你去过最浪漫的地方，或者你心里最浪漫的地方。那漩涡跟我们说，去过最浪漫的地方就是一家三口去新加坡。虽然五月份的新加坡和北京八月很像，很热，但是哪哪都有空调房，城市喷泉很多，绿树成荫，红花成荫，夜晚灯光高楼，霓虹灯下的鱼尾狮公园最美了。 感觉是写了一段 rap 串词，每句话的最后。对，后面都还可以押到韵啊。严小乖说呢，我觉得最浪漫的地方就是学校的阶梯教室啊，因为老公是在那儿求婚的，哇，很浪漫啊。 对，有美景，而且最重要的还是有爱人的相伴。今天也收获到了大家很多漂亮啊浪漫的地方的推荐，那一一都 mark 下来了，以后有假期的话真的可以一一的去打卡。 是， 但是现在留在北京呢，要提醒大家了，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号，本市的高温闷热天气都将持续。 是，这个浪漫的场景呢还会一一上演，但是呢闷热的天气也会继续持续。这三天的天气呢是以晴天为主，光照比较强，气温比较高。预计呢这几天呢本市的大部分地区的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到37度， 体感相当闷热了。 哎呀， 所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上曹格的吹吹风，用音乐的方式来帮大家吹吹风降降温吧。 好的， 我是金鱼， 我是郭榜，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下周见了各位， 下周见， 周末愉快， 拜拜。 那一个女孩的微笑，心里感觉多美好，怎么忘不掉？ 看一看照一照，希望还能更好。 看一看照一照，幸福千万别跑掉。 看一看照一照，从没让我找到。 我要对你大声宣告，我想牵你的手，带你去吹吹风，说好不好？你说好不好？两个人走一走，管他那边西东，说好不好？ 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